凌晨一点，而家由邓清伦报告新闻。西贡深夜发生开枪打劫，一名男子腰部中枪受伤，送到将军澳医院救治。警方通缉一部匪徒乘坐逃走的轻型货车。事发在清水湾道近打鼓岭新村，昨晚十一点几，43岁的男事主揸车到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寓所外前，被另一辆的轻型货车碰撞，两名男子更将事主拖出汽车，开枪打伤他腰部，将事主的汽车架走，车上报称载有价值约100万的手提电话。警方捣破一个械劫集团，拉了5名男子，起出一支 7.62 口径手枪和3发子弹，瓦解了一个准备打劫金行的犯罪集团。有组织及三合会调查科探员昨日傍晚突击进入土瓜湾一间宾馆，拘捕了2名年龄分别24和34岁男子，其中一个人是持伤情证，被捕者相信包括集团主脑。警方根据线索再分别到红磡、元朗和屯门拘捕3名男子，年龄由25到35岁，5个人仍被扣查。7个地产商组成电费关注组，要求政府推出公平而透明的电费机制，并且在2008年两间电力公司利润管制协议届满的时候检讨有关协议，包括了新鸿基、恒隆、太古和九仓等7个的地产商建议去信政府，表达对电费问题的关注。他们促请当局确保电力有效率生产和分配，并制定有效的监控制度。伊拉克国会正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接纳联合国日前通过的决议案。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议员是全力支持总统萨达姆的决定。有国会议员认为决议案的规定十分严苛，巴格达政府应该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武器核查决议案，伊拉克要在今个星期五之前表示是否接纳。以色列国会决定明年1月28号举行大选。自从以色列总理沙龙上个星期宣布提前举行大选之后，各个政党就大选具体日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利库德集团希望尽快举行大选，工党就要求推迟大选日期。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利库德集团的支持率高于工党。天气方面，天文台话一道高压脊昨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了良好的天气。本港昨日早上多云，日间云层转薄，下昼阳光充沛，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27度以上。预料未来一两日，华南沿岸地区天色仍然大致良好。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为23度，日间天晴，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温暖，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嘅温度23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呢度系 Radio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是李鹏飞。 我是薛家燕。 日常生活已经带给我们不少压力，如果家里成日家嘈屋闭，很容易搞到自己更加精神紧张。 其实一家人的相处最重要是有商有量，多些包容和体谅，关系自然会融洽很多，那就可以轻轻松松大家齐心去迎接生活的挑战咯。 精神健康由家庭开始。 政府成立的禁毒基金资助值得推行的禁毒计划，基金现在接受申请，资助明年4月后举办的活动。申请表格必须在今年12月31号或以前递交至禁毒基金会。索取申请表格的地点包括禁毒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咨询服务中心。查询详情可以致电2867-2737或浏览禁毒处网页。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just you and me in our world. Just

星期一，我哋会讲到英国、巴西、日本发生嘅飞机飞至 UFO 个案。 我哋仲会揭开伊朗宗教革命事迹，发生最近佢哋 UFO 到访嘅真相。 星期一晚12点至凌晨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夜妈妈与夜爸爸， 彭晴、 曾志贤、 云海， 黑色星期一。 OK， 回来啦，我们 咁啊，继续呢个夜妈妈夜爸爸嘅黑色星期一。 系 头先记咗两个档案啊， 冇错啦。咁第三个档案咧，我系最中意嘅呢个档案嚟嘅，因为点解咧？系关乎日本嘅， 一个东洋情意结。 系我真系太中意呢个东洋，其实中意东洋即系中意中国咯，因为呢个等于唐代嘅中国文化啊嘛。 哦，有先啲嘢知道啊？ 系我系讲唐代嘅中国文化。 Okay、 小心啲，小心啲。 你点解中意呢个嘅吓档案咧？佢有啲咩咁特别？ 唔係，因為咧呢、這個嘅 case 咧就發生就第一近我哋年代咧，1986年11月17日發生嘅。咁當時咧，我最中意就係唔係戰機，而係咧又係一架民航嘅，其實佢本身係一架民航機嚟嘅，佢、就日本航空公司 JL 嘅一班叫做1628号嘅班機， 成 JL 係成 JL 嚟嘅、日本航空公司。咁當時咧，佢原本係點咧？佢原本咧就係、我真係覺得原來諗唔到1986年咧，原來日本人已經好識彈嘅。 而 當時點咧？成架機咧，佢就原本係民航機啦，但係咧佢因為咧想全架機運貨，咁啊變咗一架即係運貨機啦嚇。咁、就由巴黎咧就運一批好多位數嘅貨咧，就去東京。 LV 啊， 咁喺裏邊 名貴名牌袋， 原來係全機咧都係紅酒。 哇！ 即係諗唔到， 梗係啦， 浪漫嘅 一 個 浪漫。 嗰陣時幾有景啊！嗰陣時日本嚇， 已經成機係運緊紅酒，由巴黎去東京， 幾誇啊！ 幾誇啊！真係 佢哋 rich rich， 咁佢哋就俾人睇中，唔係咁識彈， 係可能係啦。唔係嗰陣時咧就飛下啦，由呢、這個，但係嗰時就唔係飛亞洲呢邊嘅。佢由巴黎就飛美國嗰邊航線嘅，即係飛北極嗰邊航線嘅。咁由巴黎嗰個飛一路都安全無事嘅原本。咁啊，經過冰島之後咧，就入咗阿拉斯加，其實未入阿拉斯加嘅，去到呢、這個加拿大嘅 Yukon， 即係。 其中一個很北邊的一個省份， 係啦係啦，嗰、那個地方上空咁樣準備飛緊去阿拉斯加咁樣。咁當時機組人員有十幾個機組人員啦，雖然冇乘客啫，但都要有機組人員啦，同埋有三個嘅政府機師就揸緊嗰架飛機，咁啊運緊嗰批靚靚紅酒翻東京。咁一路飛到去差唔多去到呢個阿拉斯加個上空嘅時候咧，咁就係當時係即係。86年11月17日嘅黃昏6:13嗰陣時，正式，突然間咧就係見到嗰個阿拉斯加嘅上空，即係其實離開個飛機嘅附近咧，就出現咗一個，佢形容係一個，即係當時嗰個機師形容翻啦，因為翻到落嚟嘅時候咧，所有嘅機組人員同埋機師咧係落曬口供、畫曬圖、畫曬紙嘅，呢個一貫日本人作風啦，畫埋個圖案啦， 認真嘅， 而呢個份報告係喺 JAL 而家仲有㗎嚇。咁但係當然個報告係攞咗人哋 JAL 嗰份檔案，係即係個手寫版咧， 擺咗落去 嗰個報告裏邊嘅嚇。 費事寫過大佬啊！ 唔係佢都有寫過，但係嗰個張嘢咧都有 係 真跡擺咗落去嘅。 reference 咁樣 嚇。係啦，冇錯啦。咁當時就係嗰個機組人員嗰三個，首先喺機艙即係控制室嗰度嘅時候咧，首先係佢哋見到啲嘢先嘅，就見到一個好大好大好大嘅發光體，即係同頭先你講一樣，都係發光體嘅嘢。佢當時嗰個機組個機長啦，田中先生咧就話：佢竟然覺得 好光緊呢， 好亮呢，打招呼 ，bright， 佢即刻打招呼大家唔好驚， 係唔好驚。咁之後咧就話，原來嗰、那個即係佢見到個嘢咧，即係嗰個不明飛行物體 UFO 咧，就係、比呢個飛機佢揸緊呢架飛機 Boeing 747嘅飛機咧，係大兩倍， 哇！ 咁大嘅光體，係一嚿光、哦。 系一嚿揸紧架客机，大两倍、啊。 系一嚿光，大过个飞机两倍、啊。 747 吓、啊，即系你唔可能话呢个仲系 balloon 咯，即系唔可能咯。 亦都唔可以话系另一架飞机。 亦都冇可能另一架飞机咯，仲要系嗰架嘢系发紧光，系圆咕碌发紧光。咁一路咧，其实咧佢一路嗰、那个即系一个航道系 set 死咗，咁一路咁飞紧噶嘛。咁之后突然间咧就嗰、那个光体系飞得好近，即系嗰三个。機師形容為點咧？係近到直情嗰、那個佢咪有個即係窗個機艙窗咪望到，即係駕駛室嗰度咪有幾大嘅窗 嘅。大啲嘅窗啊！ 咁就嗰個光體係近到咧，直情佢哋話塊面咧係熱嘅， 六点几黄昏嗰 阵时 系，系咪个太阳啱唔啱？吓，系咪嗰啲折射会唔会咧？唔会， 我谂唔会咧。佢哋 即系见到个太阳， 佢冇理由见到个太阳喺隔篱系实体啩。依个系就好惊咯， 热喎、 啊！ 你话晒到块面，佢净 系 佢咪惊到轻咗？ 佢净系三个人都系感到成块面系轻噶，热噶。咁当时佢哋莫，因为佢哋当时由佢哋发现嗰个大个飞机两倍嘅发光光体，到佢飞到好近热块面，其实已经佢哋三个人系望住嗰架嘢咧，系六分钟噶啦，即系完全唔识反应嘅，其实系呆咗啊！咁六分鐘之後話唔係喎，喂，即刻通知控制塔。咁啊，即時通知咗因為已經入咗阿拉斯加領空咧，就係、是、美國嘅控制塔啦，就同美國嘅控制塔話：喂，你哋見唔探唔探出到任何嘅物體喺我哋飛機附近？咁當時係阿拉斯加嘅聯邦美國聯邦嘅控制中心啦，就話我哋探測到喺你哋嘅隔離係一個大型嘅物體嘅。咁係乜嘢我哋唔知咁樣咁。嗰、那個即係日本航空公司就話：喂，咁但係個問題係我哋其實如果再飛落去嘅話，其實係咪有危險咧？咁樣，咁佢哋就要求我哋可唔可以而家臨時改變航道，避開呢一架嘢？咁聯邦控制中心就話：你哋可以改變航道。咁就由當時呢架飛機咧，係即係因為佢要避開呢架咁熱同埋咁近嘅發光體啦，就由3500尺急降到3100尺。 嗯， 降咗四千尺，系嗰4000尺，就系想避开佢。 其实如果佢解安全带，可以 free fall 噶啦。 系啊，成个人弹起啊！ 啲酒点算？ 哇，凌空喺度， 1982 无重状态， 我已经唔见咗啦。 其实都冇讲到啲酒有冇难度咯。咁之后就即刻急降4000尺。咁就急降4000尺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光体咧，其实仲喺附近见到。 嗯。 同埋当时咧，所有嘅机组人员已经知道咩事啦，即系包括除咗嗰三个机师、副机师之外。所有機組人員都企直嘢坐喺個窗度睇緊嗰樣嘢。 confirm 係一個不明嘅 冇錯，不明飛物體。而當時佢哋嚟，因為佢降咗四千尺咧，比較遠咗少少啦。咁佢哋望到嗰、那個發光嗰個物體咧，就即係可以話係而家裏邊都有幾經典嘅個案嚟嘅。就係、是、原來佢發光嘅光嗰、那個光嗰啲光線咧、 嗯， 原來唔係好似而家我哋見到一啲發光體，可能一個球形咁樣、啊，或者太陽咁樣類似咁樣。 即係咪我哋譬如有少少散光望住嗰啲街燈，佢灑開咁？ 亦都唔係咁，係、啊、誇張到點咧？因為當時係因為呢個報告係翻到嚟、嗯，所有機組人員同埋三個機師副機師咧係分開將個 report 畫出嚟嘅，將佢見到嘅嘢都係一樣嘅、 嗯。 當時佢見到咩咧？就是、中間有一個。佢哋形容係好似透明咁嘅一個飛行物體啦。其中一個總機師就畫出嚟嗰個樣咧，我直情覺得好容易表達嘅啫。佢就係畫咗叮當嗰個豆沙包出嚟嘅，係一模一樣嘅。佢就畫咗叮當嘅豆沙包。 呢個日本人 係一個好典型嘅日本人咯，真係。佢畫咗叮當嘅豆沙包，之後咧佢就 不忙都做翻呢樣嘢。 咁但係佢話豆沙包四邊嗰啲光咧，就唔係真係。即係圓形咁樣散出嚟，又係點咧？而係咧喺個例如，即係我點形容法咧？就係、是、個豆沙包喺個中間啦。咁、 嗯、 而佢上下咧係有個空位嘅、嗯，即係上下有個空位，好似 有光環啊。 唔係，係有個冇嘢嘅空位嘅，好似隔咗啲嘢咁樣嘅、啊。而個空位嘅左邊同埋右邊咧，都係向兩側射緊一啲光出嚟。而嗰兩側光咧，如果你係即係佢急降咗四千尺啊嘛，係望上去嘅時候咧。原來呢個光，即係個豆沙包嘅中間，而嗰兩邊嘅光咧係長方形嘅， 即好似個 satellite 咁樣啊！即係 佢又唔係 satellite， 佢直情似咩咧？ 好似兩隻翼咁啊，因為係成個圓形都有， 直情好似一個我應該點形容咧？ 係咪好似木好似土星咁咧？ 似一個筆盒，應該咁講。 筆盒 似一個筆盒，但係嗰啲筆盒係光嚟嘅，中間係嗰個豆沙包 啊。 咁當時佢哋仍然覺得，點會有啲光係可以射出嚟係長方形嘅咧？即係個問題係佢唔會射得長啲。 佢比黃金戰士 咦，有幾似喎？係幾似喎？真係。咁佢即係冇可能有光係長方形立體㗎嘛？ 哇！呢個真係經典啊，係未見過。你平時見都係圓啊。 係啦，冇錯。 即係呢個呢一班外星人又已經 master 咗光嘅科學。 係啦，即係你可以話我哋冇可能控制到光嗰個形態長短，佢可以。 圓形你見得多咧，講住俾啲長面。 即係可能佢意思，啊，你班日本人可能豆沙包裏 中意特別係嘛？做作係嘛？中意啊！大名冇啊，嚟啊，整個長方形睇下。 係啦，即係豆沙包，我唔俾豆沙包光你睇，我俾長方形嘅光你睇。 即係黃金戰士一樣， 好好住啦。 咁一路直情嗰嚿嗰嚿， 其實嗰啲卡通片有好多咧，我禮拜日睇嗰啲橋段咧，係直情就係嗰啲嘢咯， 就係啲 有個外星有啲 intelligence 咧，而家落緊嚟咧就侵略我哋，我哋而家點樣去？對抗佢，快啲起見，即係真係呢啲嘢嚟嘅， 超人嗰啲嘢啦。 但係呢啲係講緊係好耐嗰啲， 係啊，啲卡通片嘅橋段係好耐噶啦嘛，即係可能嗰啲 嚇，一係就佢自己嗰個創作人自己幻想，一係就嗰個人根本就 收到啲料， 嗰係可能直情佢自己降落嚟寫啫，影印俾你哋睇啊，走翻。哇！真係好好，你聽翻嗰啲超型嗰啲橋段啊，好多都係其實即係有根據啦， 係即係你聽落好似而家覺得幾 make sense 咯。咁就當時就。成嚿不合嘅光，逐架豆沙包一路喺度飛緊啊！一路喺度，一路喺度移動。 係單色，因為佢係點？ 係有光㗎，有紅色、有紫色、有橙色，即係完全係變緊啊，變緊色嘅。咁所有機組人員見到都係咁樣。咁甚至有啲形容，即係有啲機組人員形容見到啲光中間仲有一點點、一點點，唔知乜嘢嚟嘅咁樣。但係佢哋唔清楚乜嘢啦，即係畫出嚟都係一嚿長方形嘅物體喺度飛緊。但係當然嗰啲係光，中間個豆沙包咁樣一路飛。咁嗰個控制就話：喂，你哋真係要？我谂你哋要兜个圈啊，可能呢嚿不明飞物体完全系唔知道飞紧去边咁样。咁当时呢架 JL 咧就直情喺个阿拉斯加嘅上空咧就兜咗个大圈，系避咗呢架嘅长方形嘅光体，兜咗好耐。咁个光体咧系仲要系绝到咧系特登，佢已经降咗四千尺啦嘛。嗰个光体系特登再飞低到四千尺之下咧，系喺嗰个 JL 嘅下边穿过飞走。 话俾你听，又话俾你听， 即系你明明避开佢噶啦嘛， 佢都硬系， 你唔好以为你避，唔好以为你撇， 系啊， 我就会走， 佢仲要特登， 佢都几好胜噶， 佢好胜， 佢都要特登 降落去，再喺你嘅民航机底飞过， 佢真系惊你唔知啊嘛。 咁之後成件事咧就由嗰度開始冇事，咁但系咧飛過咗之後咧，咁當時原來咧JL 就見到喺不遠處都有架 UA 嘅咁樣，就同 UA 嗰邊講話：你哋其實見唔見到我附近嗰個 UFO？ 咁 UA 話：我哋見到，不過我哋唔敢埋嚟，你哋搞掂佢啦咁樣。咁就 UA 嗰邊都見到。咁後來呢件事就即係幾大件事，因為係入即係聯邦控制中心知噶嘛。咁就過咗嗰個方形嘅光體 UFO 走咗之後咧。咁就飛返東京之後，就所有嘅人全部要落 record 啦，即係話你見到啲乜嘢，當時你喺邊個位置，佢點樣兜法，佢點樣兜法，你點樣飛法，你見到啲乜嘢等等等，全部有曬 record。 啲乘客嗰啲都 唔係，因為冇乘客嗰班機， 係 全部係紅酒。咁但係啲紅酒點處理冇講到㗎， 冇講， 可能賣咗啦，唔知。但賣咗會唔會飲咗事咧？唔知。咁但係咧就嗰份嘅 report 咧就全部用正正式式。 紅酒冇事，冇話突然間空曬啲樽。 我 咩整啊？ 系啦， 唔系我系惊，我系惊唔知道会唔会有啲嘢影响咗啲红酒，我哋饮咗有事咋？ 佢即刻绝晒，抽干晒， 即系可能佢飞喺个隔底樽饮红酒啊！ 佢你都几好饮啊啲红酒， 究竟系咩嚟嘅咧？ 所以就。 點解人類會有一樽樽嘢飲完之後自己癲曬笑呢都要研究。 所以佢哋成日想落嚟地球攞感情同埋攞 笑下都好啊，佢哋都唔笑嘅。 哦，即係想灌醉自己去笑 下，笑下，大家 happy 下 party 下。 嗱，佢嚟到請佢飲啦。 但係呢啲叫 hip hop 啊，喂，聽啊，咁鬼可以俾啲嘢佢聽，佢可能好開心 啊。咁點啊？最後咁啲人翻去日本落曬口供啦。咁呢件事美國有冇調查？ 美國直情係覺得已經冇辦法再去追查，因為即係呢件事係屬於 追查啦。 航空公司 攞咗个 report， 又由我哋出， 系咯，啲喺 Alaska 领航， 唔系，但系咧 俾个 report 嚟啊！ 到今时今日，嗱，如果有吓日本航空公司高层听到啦，所有嗰份档案咧，即系所有机组人员画出嚟写嗰啲报告咧，系用公司嘅 local 纸系写噶。即係話咧，佢哋有 file 喺日本航空公司嘅，咁、 日本航空公司啲員工好刺激啊，先至翻嚟跟走嘅。 有冇即係當然喺東京啦，唔會喺香港嘅。Okay. 如果東京嘅嚇、 可以 fax 嚟俾我哋 揾到，可以我哋睇睇下。太阳下山，云最漂亮。我的梦，哪一个最短暂？还是唱吧，夜色微凉。我。 苏雅欣，今日叫做开始飞吧。 好，咁啊，已经讲咗三个秘密嘅答案啦。咁啊，今晚啲元首都应该几开心啦。 嗰元首仲有一个个案噶， 咁啊，仲有一个 系 咁啊。 各位元首听住啦， 呢一个又喺咩地区发生啊？ 呢个地区又系我好中意嘅地区嚟嘅，就系呢个伊朗嘅德克兰啊。 点解你中意咧？ 仲因为我德克兰去过三次啦。 哦， 系啊，因为佢系一个一古波斯文明就喺嗰度发源噶嘛。咁但系当然啦，而家好多人。即係喺西方國家睇伊朗就係一個落後啊、好封閉嘅地方，但係我眼中唔覺得。 你喺嗰度研究邪靈啫嘛？UFO 唔係，我喺嗰度旅行啫。 你去旅行你都奇怪，點解我嚟旅行佢就咁啱有個白衣人喺我面前行過咧？ 唔係，但係伊朗係一個好靚好靚嘅地方嚟嘅，因為以前古波斯好多啲古文明咧，你係完全 expect 唔到嘅。 嗯、 即係佢仲有好多以前巴比倫時代、波斯時代留低嗰啲石刻啦，你見到石刻上面係有啲即係幾何嘅圖形，係講緊天象。嘅嘢嘅，但系嗰啲系讲紧系三千几年前嘅人， 哇！ 即系你谂下呢啲人真系 又系啊！ 即系咪佢哋知咧？同埋佢哋好信一只狮子系有翼噶嘛？佢话呢只狮子嘅翼系有翼嘅狮子系保护紧地球人噶嘛？咁但系你呢啲又系觉得 到依然佢哋而家今时今日都信？ 依然系而家唔会信，因为而家变咗伊朗嘅即系回教国家啦。因为佢1979年就发生咗嗰个宗教革命， 嗯， 咁啊将所有美国人就摒诸国家之外。 唔好再染污我哋嘅思想咁样， 系类似啦。咁所以咧，当时咧呢件事咧，呢、這个喺德克兰发生嘅 UFO 报告咧，嗯、就系呢个元首级嘅报告里边咧系有嘅，但系亦都系得意地方，因为佢发生喺中东。咁而时间咧就1976年嘅9月18至19号啦，即系凌晨时分啦。咁、 嗯、 因为76年即系其实离开个中国革命之前冇几耐嘅事嚟嘅啫。咁当时咧亦都系有好多个美军系长驻喺伊朗嘅。 嗯 即係當時仲係已經改咗名叫伊朗啦，因為以前叫波斯咧，咁叫伊朗，咁亦都係有王朝嘅，咁嗰陣時都同美國關係好好啦，咁好多嘅美國軍人喺裏面駐守嘅。咁當日咧見到嘅 UFO 咧，簡直就同美國人係有淵源啦，因為點解咧？係我諗係我唯一我真係唯一睇過咁多次嘅 UFO 報告裏面咧，係唯一嘅 UFO 係咁嘅樣嘅，佢形式甚至嗰個元首級報告嗰個 headline 咧，都係話在德克蘭飛行的熱。狗 hot dog 系啦， 咦呢、這个我睇过喎、 啊，系你睇过 个片段，嗰只热狗啊， 系 有枪噶嘛系嘛， 冇 打横嘅有十格， 有咩 即系意思系枪门嗰啲， 哦你睇一个应该莫斯科嗰、那个 系嘛， 嗯嗰、那个 佢有一个又系热狗嘅型咁样， 唔系嗰个咧就系长型雪茄型咯， 茶雪茄型， 但系呢个真系热狗嘅，话俾你听点解 弯型， 唔系应该话俾你听点解真系 有 两 层嘅两个面， 咧讲俾大家听点解，咁咧就系1976年咧9月18号嗰晚咧，咁啊喺夜晚10点几嘅10点半嘅时候咧，咁、 嗯、 就喺德克兰嘅东面。咁就係叫一個叫做Mahabad 即係而家都係叫 Mahabad 嘅一個機場啦。咁嗰度係聖城嚟嘅，即係伊朗其中一個聖城嚟嘅。咁、啊、就有個當地嘅機場嘅控制塔咧，就探測到喺德克蘭嘅北部咧嘅上空咧，就出現咗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嘅，1000尺嘅啫，即係好近嘅咋，1000尺離開地面。咁當時咧就嗰邊嘅控制塔，即係嗰個地方叫做Mahabad 咧，就喺伊朗嘅東面啦，就打電話通知。德克蘭嗰邊嘅機場控制塔，話、嗯、喂有個 UFO 我哋探測到喺你哋嗰邊噃咁樣。咁當時咧，德克蘭我真係唔明1976年德克蘭嘅機場控制塔點解會咁懶嘅？原來當時咧，啱啱嗰個佢哋嘅維修緊一個雷達探測器就熄咗架機嘅。咁當時就有個當值嘅人員咧就收咗呢個 call， 哦有 UFO， 哦好啊，咁啊收咗線。冇通知任何人啊！ 哦， 冇嘢啊！呢啲瞓陣先啦， 系啦。咁之後咧，嗰邊咧，Mahabad 嗰邊咧又話再打嚟喎，第二次話喂，我哋再探測到係真係好近你哋個機場喎、哦，有 UFO 咁、哦、樣。佢、 嗯、 話哦，係啊，好啊，咁樣亦都係收咗線。 瞓陣啦， 係我諗佢真係可能係瞓覺啊。咁到點咧？到係第四次嗰邊機場打俾佢，佢話：喂，你真係有架 UFO 喺你哋德克蘭嘅機場領空啦咁樣。佢話係，咁佢都唔開。 係佢都好彩第四次啊！ 係第四次佢終於咩啦？終於肯啦，就攞住個望遠鏡咧，就走出個平台就望。咁當時佢即係形容，因為佢之後要寫翻 report 啊嘛。佢當時形容話 冇嘢攞嚟做。 係啊，佢話當時佢話望到嘅時候咧，即係一望唔望又自可啦，一望咧佢就直情嚇親，因為佢話點咧？佢形容嗰個樣嘢係點咧？嗰陣時第一眼望落去嘅時候咧，係長方形嘅， 即係長形嘅，喺個空中上面。咁佢形容係大概係7至8米長，就2米闊咁樣，一架好似小型飛機咁樣嘅嘢啦，喺個上面咁樣。咁之後咧，佢就慢慢望清楚，望清楚，咦？唔係喎，唔係長方形嘅喎，佢見到係點咧？係一個圓柱體型嘅。咁點解我形容係後來係叫做熱狗咧？因為圓柱體原來佢真係斬開兩邊嘅，即係兩邊嘅，兩邊嘅， 即係兩個半圓柱， 兩半半圓柱冇錯啦。一兩邊個半圓柱個面包嗰個位置咧就係藍色發光嘅，藍色中間嗰條腸嗰個位置咧就係紅色嘅。 真系 hot dog 嚟嘅， 因为当时佢睇应该，咦，真系一只热狗喺丹南上空，即系你真系好难，即系你就 可能会有咁嘅 design 嘅喺嗰度出现， 同埋你真系幻想都幻想唔到嘅，你点会幻想个热狗喺？ 不 过 其 实 系咪即系有好多个外星文明咧，即系好多种唔同，但系佢哋其实都唔知道大家共存嘅咧。 有可能，或者可能我 佢哋唔同 culture 吓，即系唔同 culture。我睇嗰啲有啲咧，就系好似一只显，好似显学咁。但是圓形的、是一個顯殼形咁樣開嘅，中間咧係顯殼啦，開咗啦，中間有塊 plate 咁樣，咁、 哦、 即一個人坐喺 似個顯殼咯， 顯殼咁樣開咯、 嗯嗯， 但係圓形嘅咯，成隻，咁你咁佢熱狗形，咁嗰個係雪卡形有窗嘅喎，即好似一啲民航機，但係冇咗翼， 嗯，即可能係咯，唔同嘅天外文明。嚟自唔同，但係如果係熱狗文明就， 所以 哇，即係 好搞笑咯，其實，咁當然啦，即係當時佢哋。望雖然我哋一形都搞笑，當時佢好驚啦，當然就即刻即通知啦，通知當地嘅軍，應該係呢個 Air Force Base 啦，即係嗰啲空軍軍部啦，就通知佢哋話：喂，我哋見到 UFO 啊，即係熱狗型嘅 UFO。咁當時咧就好彩，即係原來係喺駐守個當地嘅軍人咧就 take it serious 嘅，即係覺得即係認真嘅，即係覺得喂唔係喎，你無端端。即德克蘭上空竟然出現有 UFO， 即你亦都係真係，即唔知係蘇聯啦定係咩擅闖領空咁啊驚嚇，咁於是話即刻係派咗個 F4 戰機，即唔係嗰個 S4， 唔係之後先佢哋去， 係啦，咁啊戰機咧就即刻去到德克蘭嘅北部啦，即嗰個位置咧，就喺因為咧原來佢講到咧嗰只熱狗發個光咧係非常之光啊，佢話直情嗰個戰機喺70公里之外咧都已經見到嗰個光，一路向住嗰個熱狗去飛過去啦。咁因為飛到嘅時候，其實咧原來咧嗰陣時已經下咗個命令㗎啦，因為當時佢哋可能懷疑緊呢個可能係蘇聯嘅 間諜 機啦，類似咁嘅嘢啦，就原來已經全部傷曬炮彈㗎啦。 哇！ 準備直情係唔理啦，直情覺得 唔理啊，肥啊，咁滯啦！ 直情佢覺得闖入我領空，因為當時仲要係美國，因為有支撐噶嘛，咁覺得 擊落嘅你要將佢 闖入我首都領空，咁直情係飛，直情係飛過去，係諗住 lock in 咧就射嗰只熱狗落嚟噶啦，即係聽落去好似幾好笑，但就諗住射噶啦咁樣。咁飛到去咧嗰個第一架戰機飛到去差唔多20米嘅距離嘅時候，好近噶啦，準備要射嗰下咧。直情喺個飛機個位置去到20米，佢直情即係個機師形容翻啊，就話當時飛到去，淨係架機淨係可以飛咋。原來咧，當時所有嘅鍵盤、所有嘅掣咧，全部已經熄曬，通訊儀器熄埋。佢撳住嗰個掣射嗰個炸彈嗰個掣咧，係完全 冇，因為佢已經睇穿曬啲電磁場嘢嚟噶嘛。 係，可能佢 點會用你嗰啲普通電？ 太渣啦！ 太渣啦！你我哋攝一攝，抽一抽，你變咗咩都喐唔到，淨係齋飛。 同埋啊，次啊，佢哋都咁好勝同埋咁小氣，你射咗佢仲得掂嘅。 但係呢只熱狗諗住可能容易啲， 呢張仲暈玩翻你轉頭。 咁啊係，咁但係即刻就即係完全係射唔到佢。咁就即嗰個機師東，其實佢仲驚啦，因為哇見到隻咁巨型嘅熱狗，但我射唔到佢喎。咁啊即刻就 熱狗唔係攞嚟射㗎，攞嚟食㗎。 可能係啦。咁就即刻兜彎，即刻翻基地。翻到基地降落嗰下，所有儀器就正常翻。咁之後咧，即當時 in charge 嗰啲軍人就話：唔係啩？喂，冇可能嘅，唔可以俾隻咁嘅熱狗 UFO 搞彎我哋嘅。第二架戰機再上，即刻飛過去。咁第二架戰機再飛過去嘅時候咧，咁佢哋。第二架戰機嘅機師就形容咧，佢見到嗰個 size 咧，佢話唔係唔止六，即係唔止7至8米咁嘅長度啊。佢形容嗰個熱狗咧，係等於一個波音707咁大嘅一個嘅飛機嚟嘅，即係第二架佢因為佢用肉眼去睇到嗰個位置。咁佢一路飛過去啦，咁當時亦都係飛到去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同樣啦，其實佢哋諗住已經射佢噶啦。 咁就係遠少少，諗住遠少少射，你影響唔到我啦啩。咁遠少少射，佢正想要撳嘅時候咧，通訊儀器單咗，鍵盤單咗，你係撳極嗰個飛彈都係射唔到。 係啊，所以你聽好多 UFO 個案都係啲。電磁場啊， 要 magnetic force 噶嘛，咁佢哋嗰啲金字塔裏邊話，我上次話緊係叉電器嘅，即係一個外星嘅 mother ship 嚟到嘅時候咧，一個母艦嚟到咧飛去嗰度就叉電，因為佢哋有個做個訪問咧，唔係一個訪問，係一個記錄，係一個人喺攞住支酒喺嗰個金字塔嗰個最正中嗰個位啊。嗰度一飲，將嗰、那個樽嘴一掂嗰個嘴咧，啪！ 點樣？ 即刻靜電拍走佢個嘴咯。 啊！ 個樽啊， 係啊，即係淨係一， 即 係 佢嗰度有電磁場嘅力量咯，即係話個尖頂。 即係佢哋嗰個係咁講，佢就話佢就扮勁攞住啲酒喺度，其實研究緊喺度考，即係考古學咁嗰啲嘢啦。一掂或者啪有電嘅，啲靜電。 咦？ 因為佢係 line up 咗，唔知對住邊度嘅，係直情係。佢話咧，佢話嗰咩金字塔唔知你 好似都有聽 過， 係 嘛？聽 過。 佢話你而家佢嗰個正方形咧，而家咁高科技去我哋去起樓，佢嗰個比差咧，即係嗰個正方形嗰個九十度咧，佢話就而家會 off 咗啲啊。如果你係咩六寸，因為幾多尺以內咧，就叫標準嘅算嘅，歪咗， 歪 咗 還 幾多 唔係咁多咁，但係佢嗰個係 less than 一寸咁樣， 同埋仲要係咁多千年。咁多年地震都冇， 所以又系呢啲 magnetic force， 系嗰啲即系电磁力 影响到， 系咯， 系。咁呢个都系啦， 系咯，呢个又系， 系啦。咁 令到佢冇晒反应。 系啦，但系咧，佢呢个就即系第二个机师觉得，喂，我射唔到你落嚟，即系我都唔甘心，佢就飞近啲，佢哋而家仲飞近啲。咁佢就飞近啲，其实佢又见到啲嘢，就系佢飞到近啲嘅时候咧，佢见到个热狗嗰个船身咧，就弹咗一嚿。系个船身三分之一咁大嘅一个圆形嘅光体 啊！哦，即系生咗嚿嘢， 系生咗头，但系实物嚟嘅。佢话咁唔知系咪个热狗嘅酱汁啦？咁飞咗嚿嘢，咁就睇住佢，因为飞出嚟嘅时候咧系有个速度嘅，直情系嗰个战机一路望住嗰嚿嘢飞出嚟嗰嚿嘢咧，系直情降落咗喺德克兰一个干咗个河床上边。之後，但係個問題係佢唔可以再即係飛近啲啦，因為佢驚唔知發生乜事，所有聯絡系統又冇曬，咁啊唯有折返翻咗落去基地，咁啊將所有見到嘅嘢咧講翻俾佢哋聽。咁但係當時即係嗰個自從嗰個彈咗出嚟嗰個嘢攣咗降落咗喺嗰個河床嘅時候咧，嗰、那個大型嘅二九 UFO 咧就飛走咗啦。 哦， 雷达见唔到， 即系佢摆低咗啲嘢喺， 系啊，就摆低咗啲嘢喺度。咁之后第二日咧，即系所有嘅军事人员啦、啊、直升机啊、研究人员咧、啊，就去到嗰个河床嘅位置，直情就去揾嗰嚿 靓咗个位置 啦。 咁有冇话咩黑咗啊？但系 佢哋揾唔到任何嘢，甚至揾唔到嗰嚿嘢去咗边啦，揾唔到任何嘅痕迹啦、啊、等等。咁就访问咗所有喺个河床附近干咗河床附近嘅居民，问佢哋琴晚见唔见到嘢。咁絕大部分嘅市民都見到當時有啲紅白白色光係向住個河床嗰邊飛咗過去嘅，而當時佢話咧，佢哋聽到係好大聲、好大聲一啲好嘈嘅聲啊！ 哦，跌落嚟嘅時候 係啦，飛落嚟嗰陣時候有好嘈嘅聲，但佢哋分唔到嗰啲係咩聲，佢就覺得好嘈，嘈到係全部人醒曬嘅，就望到一嚿白光係飛咗過去河床嗰邊，咁就全部記錄咗呢啲嘢。咁但係揾唔到任何痕跡，揾唔到嗰嚿嘢。咁會唔會其實已經咗啲人咧？咁我哋完全唔知啦。咁但係亦都 即 係 整翻兩個外籍生喺度嚟落咗嚟咁樣，哇！即係呢啲係美國認為即係佢哋最即係國家級元首最應該知嘅， 最應該知同埋最佢哋已經調查過，覺得係值得，即係唔係話佢哋翻查幾多，原來啲嘢冇，唔係嘅，係翻查之後係全部正確嘅。 名叫做 Got You On My Mind， 佢系 Eric Clapton。 你信不信天外有天？ 你信不信有外星文明？ 咁你有冇兴趣喺11月29日晚上8点 嚟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亲眼见证？ 详情请你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晚上12点至凌晨2点。 行程 曾志贤、 夜妈妈与夜爸爸。 听到呢个宣传声带咧，即系阿云海就净系喺度头拧嚟，哇！ 惨啦， 惨啦，惨啦！ 都话真系噶，啲邻居问我嘅时候，我第一个谂嘅嘢咧就系、是。嗰條片一定要睇睇啊，大佬，雲海阿雲生， 咁啊， 因為真係雲喺度， 普通嘅啫，普通貨色嚟嘅啫， 普通貨色嚟嘅啫，其實大家都唔好參加啦，唔好嚟啦，其實都係 啊，唔係，咁咪 做乜嘢嘅啫， 唔係，仲有15分鐘咧，我講翻頭先彭程咧，好天真地講，哎呀，唔通你都贏咁樣， 係， 咁但係咧，其實有一件事咧，就我諗好多人都冇講過嘅，咁但係呢個嚇趁你哋嚇啲元首瞓曬啦， 我元首， 係，咁我而家仲有15分鐘，講俾啲唔係元首嘅聽啊。咁其实有一单 case 呢，就几我睇完呢个报告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好，我自己觉得好震撼。因为呢就事件就发生喺1992年嘅4月15号至到5月5号嘅。咁嗰陣时呢就喺亚肯色州，即係 Arkansas， 即係 Clinton 嘅故乡。1992年嗰陣时呢就有个军事演习。咁就喺亞肯色州嘅一個南邊嘅沼澤區有個軍事演習啦。咁軍事演習咧就係美軍啦，同埋呢個 Puerto Rico 啦，波多黎各啦，即係等於美國領土咁滯嘅一個地方啦。 鄭少聰嗰度啊？ 嚇、鄭少聰 ？Puerto Rico？ 哦，係啊，唔係 啊，佢唔係， 佢唔係。 佢喺邊度咩？ 佢係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佢唔係 Puerto Rico， 佢係 Costa Rica， 波多黎各啦，危地馬拉三個嘅地區嘅軍事演習嚟嘅，聯演嚟嘅，就係話即係假設佢哋喺沼澤區啦，就點樣去防敵啊，等等嘅。咁當時呢個報告咧就係點解會講翻出嚟？就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兩年咧，咁有個當時見證呢件事嘅軍官咧，美國軍官係美國軍官啦、就將當日佢見到嘅嘢咧係話咗俾蘇聯 ，sorry 係俄羅斯嘅傳媒聽嘅。咁所以佢呢個美國嘅軍官嘅名係唔敢講出嚟㗎嚇。但當然其實我諗都俾佢講㗎啦。如果唔係點可能會俾到俄羅斯啲傳媒知啊咁啊？咁當時發生乜事呢？就係佢哋去到聯演啦，咁就已經安排咗，咁就即係準備去做啲咩啦，點樣去爆破啦，點樣去等啲假想敵啦，點樣去侵略啦等等。咁當時 in charge 嗰個呢就係一個波多黎各嘅軍官嚟嘅，即係指揮官係佢係波多黎各人嚟嘅。咁佢就一路演習啦，著曬衫啊，由潛水嗰度一班人呢就去到一個即係嗰啲沼澤邊啦， 係啦。 咁但係事前呢咁就所有嘅兵士，所有嘅人咧，都講咗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話，你哋無論係咩職級，你哋都唔可以安排去炸對方嗰個位，我哋指定嗰個 enemy 嗰個位嗰度橋啊，就唔可以炸嘅嚇、我哋另外安排噶啦 ，OK。咁啲人已經覺得嚇， 而事先張揚噶咯喎， 係咯係咯，即係嗰啲喂，呢個係演習，你又唔俾我哋炸呢個，同埋佢哋話我哋啲軍隊，我哋 即係做馬咁樣係 咪？係啦，事先佢哋係啦，佢哋覺得 嗱唔好炸佢嗰度扮輸，我哋就 即係唔知佢哋覺得喂，我哋三批人已經嚟曬咁，唔炸咁邊個炸？ 咁做咩啊？ 係咯，三批人都坐曬喺度做乜啦咁樣？咁第二樣嘢就講到明就話，你哋所有人咧都唔可以帶任何嘅夜視鏡。你要用肉眼去打呢場仗，咁但係當然可能話，可能咧即係當到時 係啦， 習慣 綁手綁腳 啦，係啦，咁冇嘅，連啲軍官都冇夜視鏡嘅，咁但係咧當時咧就有個美國嘅高層咧，高層軍官咧就企喺不遠處咧，就係即係監察住成個嘅演習咁樣嘅，咁佢手上邊咧就有部夜視鏡，嗰個係唯一一個人有嘅啫，嗰嘅唯一一個人。咁當時咧就佢哋就一路去到即係爬咗上去一個位置啦，去到一個所謂嘅沼澤嘅一個邊位啦，就伏曬喺度準備就進攻啦咁樣。咁啊全班人喺度等，但係全班都唔知等乜喎，你明唔明啊？ 又唔準炸橋，又唔準炸橋， 又唔準做咩？咁啊大家即係諗啊，可能即係佢哋可能 諗， 可能佢哋諗就俾突然其嘅嘢嚇我哋，等我哋有反應咁樣啦，都 make sense 啊。佢因為諗緊可能係咁。咁於是乎咧，佢哋去等多一陣嘅時候咧，就聽到另一邊咧，嗰個沼澤嗰邊咧有啲聲啊， 有啲好似人喺度登岸嘅聲啊，等等等等。咁佢心諗，哦，原來仲有另一批嘅敵人安排咗嚟 surprise 我哋。好啦，我哋等啦咁樣。咁一路聽到啲聲，我哋聽到聲，我哋聽到聲。咁因為啲人就全部都望啦，又望唔到任何一個嘅軍人喎。咁亦都又唔望唔到任何嘢。 出奇啊！佢冇夜視鏡啊嘛，邊睇得到 嘅？唔係啊，但係個問題係嗰個演習嗰日期，即係個時間唔係好黑嘅啫。 其實係天光嚟嘅，需要 即係一個幾可以望用肉眼都望到嘅時間嚟嘅。咁因為佢哋，但係我見聽到啲聲係越嚟越近佢哋啲部隊啊，咁覺得唔多妥喎，即係啲聲又好近，又過咗嗰段唔准炸嘅橋，啲聲係過咗嗰道橋啦。咁但係我哋完全成班人都望唔到嘢。之後咧，嗰個波多黎各嗰個指揮官咧忍唔住鏡啦，直情咧係演習緊啊，企起身唔演習啦，走咗去嗰個美國軍官度。佢話：我而家要知道發生乜事，就攞住佢嗰個夜視鏡。我要睇你嗰個夜視鏡可唔可以？我要得你嘅批准。咁嗰個美國嗰個監察員就覺得都好似冇得揀啦，大佬你 激怒咗啦，係嘛？ 咁就俾咗個夜視鏡佢睇。咁佢一望，佢就嚇親，係啦。因為點解咧？佢當時見到佢聽到個聲嗰個位置咧。就係、是、有佢應該形容係三個嘅四尺幾、四尺幾嘅人咧， 黑眼 係啦，佢又直接形容係咩咧？ 冇頭髮， 同而家我哋見到所有典型外星人嘅樣係一樣嘅，冇頭髮、大頭、黑眼，身長四隻手指，身著唔知咩衫嘅，即係佢形容唔到啲咩衫嘅，係一路嗰三個物體咧係行緊。過嚟，而另外仲有一隻咧，就企喺嗰個旁邊一棵樹上面望緊嗰三隻，好似觀察緊，即係嗰個觀察緊佢哋三個演習啊。其實好似係，咁一路望，佢突然覺得唔係啩，咁佢攞開個夜視鏡係冇嘢 嘅 喎。 但係你又話肉眼都睇到嘅嗰陣時嗰啲光線， 嗱就係個問題就係咁啦，即係 帶咗個嘢喺日頭，譬如當日光，佢帶咗夜視鏡就見到， 冇錯， 除咗同一地方， 冇錯，即係佢喺日光日白咧，你係見唔到嗰只幾隻外星人， 即 係 個夜視係 佢係可以係 啲鬼神邪靈咁嗰啲係嘛，大佬？ 但係佢哋話冇理由即係以。當今科技你點可以令到一個人隱形呢？冇可能噶嘛！咁佢就嗰個波多黎各個指揮官幾好啊！佢即刻咧將嗰個夜視鏡咧，佢睇完啊嘛， 兄弟， 佢係俾曬所有在場所有嘅官員咧睇， 係咁可以咩嘛 ？Confirm 唔係 睇我啦，其實我覺得佢 納多啲人睇係咪先？ 咁就所有即係 lead 住嗰啲阿 head 咧，都攞住個夜視鏡睇，都係見到嗰幾隻人。都係見到，即係但個問題，當然嗰幾隻人覺得好惡言啦，因為佢哋已經見到佢啦嘛。 咁啲外星人知唔知啊？ 咪知咯，即係佢用望視鏡望到咪知咯。後來好似 跟住佢哋叽哩咕噜， 佢聽唔到佢講乜，但係有啲怪聲咁樣。咁但係可能因為實在，可能個指揮官見到呢件事都曝咗光啦，可能都原本要演習嘅都唔知演習乜嘢，咁就即刻咧係 ring 咗 call 咧，派咗個直升機落嚟，就接走咗嗰四個外星人，上翻個直升機就走咗啦。之後就話：我哋而家演習完畢咗啦。 點會上佢機？係 咯，點會上直升機啫？ 唔係啊，即係其實嗰幾個外星人，即係如果當佢係外星人先啦，一個隱形嘅物體啦，四個隱形物體，其實係同呢個演習係一種安排定嘅，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安排嘅，即係原來講到底就係原來呢班軍人原來係同呢班外星人做演習啊！ 哦，哇！ 但係班軍人係完全冇一個係知啊！你明明嗰個 point 係咩啊？之後後來原來發覺事件已經暴露咗，因為佢搶咗個夜視鏡睇到。 原來早已經 friend 曬㗎啦，呢班 friend 曬啦。咁原來之後先至嗰邊個美國官員就 ring 個 call， 派個直升機落到嚟接走呢幾個人。哦，即係意思係話 完啦， 係啦。咁之後咧就 翻去 Area 51啦，可能 唔知翻咗去邊啦。但係就竟然係原來係知嘅嗰班美國官員。咁於是咪接 佢咪揾人扮嘅就啲外星人。 但如果係， 如果冇理由夜視，冇理由夜視睇到嘅。 佢咪 David Copperfield 嗰啲啊？ 咁多個部隊啲人都係盲噶，唔係咁之後咧就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因為呢件事咁樣曝光咗之後咧，接走咗個當係外星人先啦咁幾個嘢之後，咁就即刻個演習嘅總指揮就同我哋講話：你哋所有今日每一個人喺度嘅人，包括你士兵又好，即係 commander 又好，所有人都好啦，你係唔可以同人哋任何一個人去講今日你見到嘅嘢，包括你屋企人。 美國成日都中意講呢句，你千祈唔好點會唔 咁 點 解會知？ 但係你最後尾真係冇講咯，兩年嚟都冇講，直到係1994年咧。 有一個嘅 忍唔住， 忍唔住， 係個口太狠啦，好想同人哋講。 俄羅斯嗰邊嘅傳媒講咗咯，咁但係當然呢個美國軍官係邊個，俄羅斯嗰邊唔可以 call 咯咁樣。但係個問題係，我諗呢個都大鑊㗎啦，咁樣講俾人聽。咁呢件事先至曝光，咁啲人就會覺得驚嘅問題咯，就係話乜原來你講緊啲我哋懷疑係外星人嘅人。 但是你吓，同埋你已经吓同佢咁好关系，一起做演习， 仲要唔揾佢？ 如果俾你估到佢就唔系食神啦，大佬。 啱， 佢啲科技咁高，即系你仲话佢冇可能系透明嘅。如果俾你估到，就系唔会系有啲咩特别噶啦。 所以我觉得可能随时 你见到 hot dog 型嘅 UFO 都系，你都系觉得冇乜嘢见惯啦。咁你就嗰啲唔系 UFO 嚟，嗰啲唔系不明飞行物体啦嘛，已经。 我哋香港会第时见到个葡挞嘅 UFO， 系啦， 菠萝包 旋转型嘅，咁一定系你坐啦，云海。咁你睇下收咗 effect 咧，佢就话咧，喂，点解唔讲一讲最近咧？就喺啲新闻报道嗰度咧，就睇到一件事，就系嗰、那个上星期到咯，叫咩？我话俾你听。 上个礼拜日睇亚视新闻啦、啊。 第二日我咪话俾你听，喂，琴晚新闻冇得啦。 系。 其实系咩事咧？ 其实咧，亚视都好耐啦，因为咧，其实呢件事就系两个星期前。 你已经讲咗。 我就一早同阿 Jason 讲咗，我就话喂，喺 New York 嗰边个机场咧，就有一个。片段拍咗，咁我仲同佢講話，因為段片好短啫，都唔係好 strong， 所以我話就費事喺 on air 講啦咁樣。咁後來諗都諗唔到喎，竟然上個禮拜日嘅夜晚亞視新聞咧，就竟然有播到嗰段片喎。 其實嗰日佢係阿雲海係我諗我係做節目之前打俾我嘅。 唔係，我係上個再上個禮拜 再上再上個禮拜三，跟住晏晝打嚟，喂有單嘢好勁啊，咁樣New York嗰度拍到啲咁樣，我話喂今晚要唔要直擊啊？佢話好啦，唔好住等我查咗陣先，我查查咗，唔好講啦，真係好短嘅啫，原來好短。 就stop 我唔俾我講。唔因為嗰單嘢係點咧？有個嘅職業嘅攝影師，咁就喺 New York 附近有個叫做 El Bandi 啊，係咪 El Bandi 啊，一個機場啦。咁啊影住架飛機咧，就係即係晴天，非常之晴天嘅架飛機就飛過咁樣。咁就佢影嗰時就完全見唔到嘢嘅喎，即係同 Jason 拍到 UFO 一樣， 一模一樣。翻到去先至知係。係 啦，翻到去咧就睇片剪片咧，我話咦？點解飛緊嗰、那個即係飛緊嗰個飛機嘅時候咧，下邊咧就有一個好典型而家最傳統講最新講嗰個咧就係 raw 即係長棒型嘅 UFO 閃電咁樣飛過嘅，好快嘅一嚿。咁當時就覺得唔係啩，就叫曬所有嗰啲編導啊、編輯嚟睇咁，係喎係有啲咁嘅嘢喎咁樣。咁但係咧個問題，因為佢拍嗰個地方咧喺國際機場啊嘛，咁我就擔心成件事有問題咯，驚咧，因為你諗下而家美國嚇隨時驚俾人炸， 係好亂啊！ 就成條片咧，就而家咧就俾FBI 咧就接收咗噶啦。即系咧 ，FBI 咧就 又 cover up 啦， 系唔系？佢就话因为点解要接收咧？因为 FBI 认为呢个可能系一个导弹添，但系个问题系 佢可话系导弹， 佢话系导弹啫，系啦。佢问题就系、是，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啦，如果当时如果系导弹，第一有声啦，第二见到啦，咁点解个摄影师见唔到咧？咁样同埋佢系而家好传统嗰只窝嗰只咧，即系一条长而黑色嘅咧、你系要较慢 slow motion 睇嗰啲片咧，你先见到嗰嘢飞过嘅。咁佢就係個飛機嘅底附近嘅地方咧，係飛過嘅。咁所以呢段片咧就喺美國已經有好多電視台播咗兩個禮拜噶啦。咁、但都好，都好，亞視新聞都有播、都 起碼佢都即係關注呢啲事啫。 可能有關方面都係有收聽嘅節目，有時留意一下。有啲雲海講過 news 咧，好似頭先講 BBC 嗰個咧，已經講好耐，但係香港嘅新聞係從來都冇報導。 其實咧， 嗰個其實好誇張嘅。如果係新聞角度，就應該 其實如果你話新聞咧，應該好多新聞要講添。 係啦，又有片。 唔係咯，我而家仲有一分鐘講唔講到嘢？ 冇啊，而家冇一分鐘添啊，你 係唔係？我話咧，如果真係有記者想 follow up 咧，唔該 follow up 下咧，這個嚇。英國觀察家報已經講到咧，我哋地球嘅電磁場咧就快消失嘅啦，南北極嘅電磁場都就快消失。 除咗嗰啲雪就嚟消失之外咧，電磁場都就嚟 消 失。 但 係 消失嘅話咧，就地球 有咩影響啊？電磁場消失 玩完嘅啦，地球就會。但係個問題仲有一樣嘢就係、是、 關於潮汐啊，周圍啲水變咗暖嚟、啊。 佢就一樣嘢就係話太陽嘅、太陽黑波咧射落嚟咧就 哦直接傷害皮膚 係啦。 咁全部癌症皮膚， 同埋咧，仲有就係中國咧喺上個禮拜咧就已經。正式在湖南咧複製了第一個人類的胚胎啦，但是除了大陸之外，香港沒人報道，唔該大家 follow 下。 香港報道嗰啲係咯，好 hardcore 噶。 我話俾大家聽，嗰個地方就是湖南省幹細胞研究中心啊。 好啦， 多謝曬你提供嘅資料啊。 再見。Just you and me.